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25集。周一，高一学生回到学校，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发表期中各科成绩又是一次公开处刑。R中学霸众多，而学霸总是很难感到满足，不确定的结果总会产生焦躁，大家既期待又害怕，他们内心汹涌，他们无能为力。夏九家回到座位，看到同桌叶萌萌，整个人都不对劲。 萌萌，不舒服吗？ 九家，我胃难受。 叶萌萌感觉有一股气总往上反，有时还想吐，胃酸冲到喉咙，再被他强压下去。 萌萌， 夏九家很清楚，叶萌萌比月考以前更加努力，每天中午去食堂吃饭都带着本书，体育课也拿着单词，据说天天早上五点起床。 希望可以考好。 可以的，你这么努力。 嗯，希望你也可以。 两人互相打气一番，夏九家便看见沈西晃悠进屋。 沈哥，学神， 必须得请吃饭， 而且得请好的。 夏九家抬头望着沈西，一想到沈西长期霸占年级榜首，自己无人关注，无人问津，今天终于可以复仇雪耻，大脑皮层都有一些微微发麻。 紧张？ 夏九家点了下头。 没事儿，就算考得不好，我也可以辅导嘛，期末再见分享。 行吧。 早自习铃响，学习委员孙天书带领大家背诵古诗古词，是诗经中的北风。北风， 北风凄凉， 玉 雪奇滂， 玉雪奇滂， 携手同行， 惠而好我， 北风齐街， 携手同行， 惠而好我， 北风齐街，玉雪齐飞，惠而好我，携手同归。 沈西觉得这诗真好。早自习都快要上完，六班的小八卦经受男生前后，忽然带着一脸有大新闻的表情和动作，砰地冲进大门，吓了孙天书一跳，前后面部扭曲，想笑又不敢笑，肢体语言十分夸张，动作变形，捂着胳膊往座位走。沈西自然懒得搭理，安仲却是十分好奇，看着前后，嘴里发出声音。见前后回望，安仲用眼神问他怎么了。前后偷偷掏出手机发送微信。 我刚去办公室了，想提前看成绩。 因为八卦，他老是被没收手机，妈妈还是学校老师，每次都会得到消息，不过谁叫他忍不住不八卦呢。 然后呢？老于说课间操时会发榜单，不过东西就在桌上，我还是聪明伶俐，瞄到一眼。 然后呢？ 你猜沈哥全班第几？ 前后为了增加效果，只写了一个数字， 二。 安仲将手机放进书桌，两只小胖手紧紧捂住嘴巴，瞪大本来只有一条缝的眼睛看着前后。前后五官聚在一起， 沉痛地点了点头。 那年级第几啊？ 班级都第二，年级得五六七八了。 这么说来，沈哥也没那么牛，难道上回只是偶然？ 也是第二。 我去，年级第一第二都在咱们六班，不是实验班的。 对， 第一是哪位猛士？龙于飞、周之国，还是孙天书啊？ 前后伸出手指指了一指沈西前面。安仲再次将手机放进书桌，两只小胖手紧紧捂住嘴巴，瞪大本来只有一条缝的眼睛。 夏九家忽然之间猛窜出来，月榜根本查无此人啊。 而且啊，夏九家比其他所有学神都高了20分以上，他自己一等，其他学霸一等，剩下渣渣一等。上回还说沈哥学霸 C 位出道，结果夏九家 solo 出道，跟其他所有学霸全都不打，实力太强，组不了团啊。 安仲看完消息，看夏九家的眼神都不对劲了。很快，第一节课上课铃响，数学老师抱着一沓卷子进屋，他将卷子递给一排两个女生，示意分发下去。夏九家看见叶萌萌双手直抖，有些同学陆陆续续得到卷子，都因上面分数吃惊、失望，心情落到谷底。150分的卷子，他们有人得到70多分，有人得到80多分，有人得到90多分，有人得到100几，全都远远低于预期。很快，叶萌萌也拿到了卷子。80。他沉默地看着，好像一尊雕像。 这次期中考试数学很难，满分150，平均分不及格。不过能上100的都没几个，大部分呢在80到100这个区间，所以分数不太理想的同学也不用着急上火啊，除了5个50分以下的。 数学老师嘚啵嘚啵，半响以后，临近结尾，突然站出一个诡异的笑。 可是咱们校，咱们班有一个150满分的。 他还是很自豪，交出30个班中唯一一个满分。数学老师看向二组最后两排，牵动全班目光追随。他们都看着沈西，心中充满不可思议。总在玩的沈西同样是看着张哪哪都不明白的数学卷子，同样是写着张到处都是红叉的数学卷子，能考150。沈西靠着身后的墙转笔，嘴角吊起，露出一个臭屁的笑。 就是夏九家。 沈西笑容逐渐消失，大家刷地看向夏九家。夏九家倒是淡定，撑着下颌看着讲台，随便别人惊讶。 我是第一，我是满分，就应当承受这种视线。 沈西傻愣愣地看着水晶皮冻的后背，暗暗思忖，我没有150吗？这不太应该啊，老师会不会记错了？每个人看完一眼夏九家，都再看上一眼沈西，充满同情，就连悲伤的叶萌萌都扭头去参观了一下沈西是什么表情。沈西阴沉着脸，并不作声，偶像包袱散落一地。这时，卷子发到沈西，沈西低头一看，发现错了一道填空，答案应该带着单位，他不太仔细，忘记了，只写了9，被扣掉5分，总分145。 憋屈。 沈西同桌叫龙云飞，也是一个学霸，对着全班比划145，大家一看也还是学神，自己没有嘲笑的资本，纷纷回头对着80-90的卷子再次愁眉苦脸。夏九家没太忍住，也转身看了一眼沈西卷子上的分数， 只有145， 不过如此。 他抬眼看着沈西，微微一笑。沈西整整沉默了两节数学课，换了以前他是要不断炫耀加高谈阔论加 diss 老师方法太笨加喊大家看他解题的。他没玩，但也没听讲，只是呆呆地看着试卷，脸上充斥着三观震碎、怀疑人生的空茫木然。好不容易挨到上午9:40，数学老师讲完试卷宣布下课，六班全体学生下楼排队站好，跟在五班尾巴后面绕着操场跑步。东北天气冷，学生穿得多，而中每年11月到来年3月都会暂停做课间操，改成400米跑步。学生们无甚热情，稀稀拉拉，晃头摇尾。再回六班，名次已被贴上白墙。这回期中，R 中高一1800来人全部参与排名，榜单足足有18张。一帮学生立即围上，沈西背有偶像包袱，自然不会跟着掺和，双手插兜走回座位。看过名次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在其他人一声一声的催促中，李圈人钻出人群，腾出地方，在推推搡搡当中滚进某条过道。然而在回座位的短短一路上，每一个人都会用复杂的难以分析的包含众多成分的目光看沈西一眼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